猜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你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都明白。哦，让我变得看不开，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，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。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，敢早死要来陪住你，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。我还如何撇下你？ 谁？